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7集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姐姐。 男人皱起眉头， 我在跟你说话。 对不起，姐姐。 小脸抬起来，那双眼睛里含着眼泪，泪光盈然间，若有似无，显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媚气。那男人怔了怔，神色变得复杂，从怀里抽出鞭子，啪的一下将地上的小孩打翻了个个。 你听不到我说话？ 老爷。 白衣女子一惊，咳嗽着站起身来，拿帕子扮演着口。 他还是个孩子，你怎么动家法了？ 啪啪，鞭子带着劲风抽在身上，是皮开肉绽的闷响。 下次见到妖怪还躲不躲？ 鞭梢砸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是放爆竹一般的脆响。 你要拼死保护姐姐，不能让她受一点伤，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 刺耳的声音交替传来，开始尚有细碎的小兽一般的闷哼，最后就变成了毫无意识的呜咽。 姐姐，他算是哪门子的孩子？ 仪容撇了撇嘴，冷笑着看着地上那一团血肉模糊。 哼，留他一命也不是白留的。 烛光在摇曳，视线是模糊的，温热的液体流进眼睛里，火辣辣的疼痛。阴暗潮湿的柴房里，所有的伤口都在叫嚣着疼痛。眼前是白衣女子的裙角，她的目光忧虑而怜悯。她蹲下来，冰凉的手抚摸着她的脑袋。 或许一开始就不该把你带回来。 木生闭上眼睛，一言不发。他若即若离，总是站在一边，犹豫着插手，却又不袒护到底。他和木瑶一样，给人飘渺的希望和幸福的幻觉，像是濒死之人看到的海市蜃楼，像是远在天边的菩萨，笼罩着善良的光晕，却永远永远无法渡他。木生的笑容讽刺极了。 这是我木家的家法。 妙妙只记得原书中木家父母待他冷淡，却不想这种冷淡到了漠然的程度，不由得生出几分厌恶，嘟囔道： 真狠。 嗯，你说什么？ 哦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。 妙妙有感而发， 所谓的捉妖世家，难道就一定正义吗？他们在捉妖这方面有功于世人，难道就说明他们在其他方面不会犯错了吗？ 木生默然片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 意思就是他们过分了。妙妙望着他，我那天看到你的伤了，那可不是寻常的家法，断不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管教孩子。 家法？怕不是家暴吧？木生毫不在意地笑。 哼，是我没保护好姐姐才会挨打。 妙妙直叹气。 哎呀，那凭什么你非得一直保护你姐姐呢？ 他问出了自看书以来就一直憋屈在他心中的疑问。 那就不能有人保护你吗？ 木生的眸子停住了片刻，那个瞬间犹如天上星河倒向流转，一齐向宇宙的源头汇去。 不会的。 望着西落的太阳慢慢滑向天际，他平淡道， 我自己坚持不死就好了。 沉默蔓延开来，林妙妙咳了几声，扬了扬手上的符咒。 这个你还教吗？ 木生转而望着他， 别用符纸了，我教你炸火花。 前一秒 还在为黑莲花伤春悲秋的妙妙差点蹦起来。 啊，真的吗？ 穆家绝技炸火花，人工金手指让他捡着了。穆生嘴角噙着笑，从背后把着他的手，调整了半天，捏了个扭曲的姿势。他的手不经意几次擦过他的衣摆，弄得他有些痒。 口诀我只说一遍。 他压低声音念了一遍，松开了他的手。 你来。 林妙妙紧紧闭着双眼，紧张地念诀，随即砰的一声，一朵漂亮的火花在他手边炸开。 哇，穆生！ 他眼中亮极了。 你太厉害了吧！ 穆生笑着看他半晌，垂下眸子，眼里划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冷意。事实证明，人不能过于得意，得意过了头就容易平地里栽跟头。妙妙一脚踩空，从虚掩着的陷阱里掉下去时，还沉浸在那一朵火花的美艳中，在急速坠落的瞬间，看到穆生脸上相当镇静，他嘴唇开合，眸中带着微微的笑意。 小星星， 他心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不禁在坠落中向上破口大骂： 你呀，是不是早就看见这有陷阱了？ 回声阵阵，穆生的脸早就消失了。他一直坠，眼前一片翠绿的浓云，他本能的一闭眼，落在了云上，感觉被什么东西迅速拉住了四肢，然后牢牢捆了起来。身下冰凉冷硬，阴风从各个角度吹来，灌进他的衣领和袖口。他睁开眼，一处看不见光的石洞旁边立着一根竹子，这竹子可不寻常，有水桶那么粗，上面布满了竖向的黑色斑点，竹节粗糙的有些可怖，两肋生出斜上的粗壮枝叶，遮天蔽日。妙妙从没有见过这样茂盛如树的竹子，看着看着，那竹子竟然自己移动过来，竹叶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。再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个以枝叶为手臂的竹子人。竹子人说话了，居然有滑稽的鼻音。 哼，女人，你穿得真绿呀，混在丛林中，害得我们分辨了许久。 妙妙低头看着自己的碧色衫子裙，心想， 怪我咯。 青竹林一节最让人恐惧的情节终于到来了，拖后腿担当灵鱼被妖怪抓走，整整一夜才被主角团救回来，少不得要陪着这几根竹子过一夜了。灵妙妙叹了口气， 唉，这位仁兄，你是什么妖啊？ 你瞎吗？啊，不会自己看啊？ 竹子人恼羞成怒，鼻音更重了。 不是，竹子也能成精？ 妙妙表达了自己的诧异，下一秒便被竹节狠狠地抽了一下。 不是精，是妖。 竹子的手是中空的竹枝，竹枝是劈开的，竹叶粗糙的倒钩上还沾着露水，抽在身上马上就将衣服打裂了一道，沾到了皮肤，细皮嫩肉的林妙妙身上显现出了一道血红的印子。疼得他立即闭上了嘴，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。他忍不住在心里质问系统： 我靠，完成任务还有生命危险。 大家好，我是牧羊。这两集讲到了黑莲花穆生的童年遭遇，果然呢，主角都是不好当的，每一个阴郁的主角背后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和原生家庭。这里的小穆生真的让人非常的心疼，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对穆生有没有新的感受和想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来讨论。我们这本小说呢有一个特点，它有的时候啊剧情会跳进跳出，比如说我讲到一个剧情的时候啊，它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背后的故事，会有一段回忆插入进来，大家慢慢听，一定会慢慢的理解主角的性格，产生的原因， 以及呢我们剧情发展的这个逻辑性、合理性，以及越来越精彩的这个剧情发展。那我们下集见啦，拜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